现在，找一个你舒服的姿势，坐下或者躺下，闭上眼睛，深呼吸，让自己随着每一次的呼气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待会儿我会从一数到五，每往下数一个数字。你都会进入到比现在更深10倍的放松状态，一，10倍的放松，让放松的感觉从头传递到脚，让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获得完完全全的放松。二。再次10倍的放松，你现在什么也不想想，什么也不愿意想，感觉自己头脑里一片空白。三，更深10倍的放松，你开始慢慢的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你不用担心你会睡着，全程你都跟随我的引导，你的注意力只会集中在我的声音和我的引导上。四，允许自己更深10倍的放松，让自己的意识接入自己的阿卡西数据库，你会感觉到有无数的意识流在你的身边。你所需要做的只是聚焦于你自己。五，在你的阿卡西数据库里，让自己坐在正中央。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无限的意识宇宙空间，而你正端坐在这个空间的正中央，去感受我们作为这一切万有造物的存在，以及唯一的源头。那就是我们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们是一切万有，也什么都不是。你只是舒适的存在着，永生不灭的存在着，任何你想要。在你开口之前，就已经给予你了。你是那样的舒适，而事实上，你完全无法让自己不舒适。去感受自己是那整片的海洋，你认为的你，你的名字。你的角色，你的个性，都只是海洋中的一朵浪花。现在，这朵浪花已经消失，没有你，没有那个你认为的你，只有整片的海洋。去感受，你就是那整片的海洋，现在将你的意识聚焦到你认为的自己，那个作为个体存在的那一朵浪花。环顾一下你的四周，你会看到有一堆关于你自己是一个 怎么样的存在的标签围绕着你，任何你对自己看法的标签，现在看一下，有怎样的标签围绕着自己，随手拿几个，看一下背面，是否还有附属说明。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睁开眼睛，把它们记录下来，而完全不会影响到你与阿卡西的连接。愿意分享的同学可以分享给大家，你对自己有什么样子的看法的标签，上面写着什么。好，现在愿意分享的同学可以分享一下，你看到了你是怎么认为自己的呢？有同学分享一下吗？你看到你是在怎么定义自己的吗？看到的同学可以分享一下。好，小兰说，除了常规标签，居然有一个叫小刀，反面意思是爱的方式。好，小兰，我希望你继续去看一看，这个爱的方式是指的什么？你是怎么去定义你这个人的？佩佩娘，海面上有一张望着我的脸，去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这跟你是怎么去定义你这个人的有什么关系？小兰说是伤人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你觉得你会很伤人吗？所以小兰，你是认为自己是以爱的方式伤人？派想问问你是打是亲，骂是爱的意思？小兰说不善表达，总是反了，就是你所表达出来的东西和你想要表达的东西是相反的，是吗？派问还是说爱带来伤痛？神秘的狮子看到在矩阵的中央，狮子让你现在去看一看你对你自己是怎么样，你贴了什么样子的标签，所以你要继续去解读一下。小兰说伤人伤己，好，那么你认为你是一个伤人伤己的人，对吗？好，派对小兰说找到背后的故事。然后狮子，很多正方形的网格，你去看一看这个正方形的网格是什么。小兰说之前没有认识到哈，就是没有认识到你自己对自己是这样子的，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在里头。还有其他的吗？其他人呢？你们看到了自己给自己贴的标签吗？就说必须勤奋劳苦。好的，还有什么？好，狮子，你试着去解读一下这些信息。你现在看到的是画面，但是你要学会把这些画面解读出来。李道爽说完美。好，派想问一下周，勤奋劳苦可以带来什么？佩佩娘说自卑、孤独、不聪明、不出色。好，还有别的吗？还有别的吗？好，太想问一下道爽同学，要达到完美的话需要怎么样？狮子说我知道了，是神秘的我。那么也就是说你认为自己是神秘的，是这个意思吗？小曼说黄色的油菜花背景下，我蹦蹦跳跳，受到的是自由。所以小曼，你是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对吗？依依说固化、自信、爱美，还有吃货。好，非常的好，看看还有什么。狮子说宇宙的奥秘。狮子，现在让你在阿卡西记录里去看一看你对自己的定义。你先把其他的东西先放一放，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给自己的定义和概念上面。好，闲在心上，善解人意。那么善解人意的话，需要怎么去做？贝贝娘说，刚才又看到一个火车车厢，有个帅气的年轻人走过来，为什么老有画面？你去解读一下这些画面，你应该可以的。然后派想问依依，固化是因为安全感吗？李道爽说，生命就是来体验的，我接纳每一个当下的我自己，不管是 光明面还是黑暗面。OK， 你可以去接受每一个当下的自己，但是呢，现在我们在探索的就是你给自己贴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标签。你可以把这些标签找出来，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全部都接纳，没有问题。这个是自我探索的一个过程。小曼说是，还蹦出一个词“二货”，所以你对自己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评判。具体是指什么？派问佩佩娘说画面没问题。年轻人走过来有什么情节？依依说固化是觉得自己还不够灵活，有点束缚了自己。闲在心上说站在别人的角度，站在别人的角度为别人着想是吗？好，你去看一看为什么要这么去做。然后派想问问道爽，你是否会认为说那个完美就是接纳所有的不完美？佩佩娘说孤独，火车上的人都坐着，但他站着，海面上的人也都是独自一人，说明孤独。好，那么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孤独的人吗？派想问依依不够灵活，那么如果常常处于一种无常的不断的变化中，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感觉？好，狮子说一个通道到黑暗处，去看一看黑暗处里有什么。好，佩佩娘说总是感觉到孤独，去看一看这个孤独的背后是什么。闲在心上说因为在乎别人的情绪，在乎别人的感受，所以善解人意。所以当你要做到你认为的善解人意的时候，你需要去做什么？狮子说黑洞。狮子你可能是灵视力比较好的，但是你要去试着解读一下这个画面的意思。那黑洞代表的是什么？好，他想问闲在心上，如果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会怎么样？如果不在乎别人的情绪会有自责吗？佩佩娘说表达的意见总是和其他人不一样，那么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很独特的人？好，狮子说吸引力，那么派想跟狮子说跳进黑洞。然后狮子，你这个吸引力是指的说你认为自己有吸引力还是什么？然后道爽说宇宙创造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完美的，我们认为的所谓的不完美只是我们每一个人头脑给的定义。是的，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想要把大家对自己藏得最深的一些自我贴上的标签全部找出来，然后把一些不必要的或者是互相冲突的把它去掉。佩佩娘说是的，希望和大家想的是一样的。好，为什么会希望和大家想的是一样的？如果你的想法跟其他人不一样，你会担心什么？意义说如果处在无常的变化中，我希望可以不变应万变，要淡定。好，所以你会希望自己是一个淡定的人。好，狮子你继续进去探索一下。佩佩娘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很笨，所以你给自己建立了一个标准，但凡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所以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很笨，也就是你不允许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对吗？好，派想跟道爽说，你的那个宇宙创造我们的每个生命都是完美的，这句话肯定没问题，但是这句话是存在给存在说的，而不是以一种调节剂的方式使用。好，小曼说一个人在很有兴趣的玩一个跑来跑去的游戏，感觉很享受。好，再去解读一下这个画面是什么，跑来跑去你是在追求一些什么吗？好，闲在心上说有的时候会自责，因为很敏感，所以你是否会因为要照顾到周围人的情绪而你选择无条件的去忽略自己的感受呢？派想对佩佩娘说，如果看到一群人倒立着走路，你一个人正着走，你会觉得自己很孤独吗？要不然一起倒着走，如果不委屈自己的话，就一定会带来孤独感吗？继续往下挖。娘说可事实证明我经常考虑得更好，那个时候就很纠结， 奇怪别人为什么不接受我更好的意见，然后就觉得自己不被喜爱。这个答案的话，明天我们会来讲。每个人要做的就是看到自己给自己贴上了一个什么的标签，也就是你认为的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佩佩娘太会希望你今天晚上先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明天再从课上得到答案。啊，佩佩娘说觉得自己没有表现力，没有表现力的话是哪方面感觉到自己没有表现力？继续往深处去挖。好，佩佩娘说好的想法却没有很好的表达出来，以至于别人不理解不认同。那么佩佩娘你好好想一想，就是你的哪些想法阻止了，就是你的这些好的想法没有被表达出来，你给自己设了什么样子的限制？好，他想问一下小曼，你那个一个人跑来跑去的家伙还在跑吗？他想问一下依依，你看一看你的以不变应万变的要淡定，是否和你觉得自己不够灵活的冲突了？贝贝娘说给自己留了后路，不敢把话说满，怕别人不接受。好，那么你可以看一看，不敢把话说满，怕别人不接受，是因为你给自己贴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标签？依依就一发现说是冲突了，所以你会在这一块的话就会比较纠结，也就是当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么你一下子觉得说自己要淡定，完了之后呢，你又同时觉得自己不够灵活，所以你就经常会在这样的处境下面去纠结，对吗？他想对那个佩佩娘说，这后面肯定有一个故事，这里面有很多的情绪缠绕，是时候挖出来，所以佩佩娘去挖一下。然后佩佩娘说标签就是大家很少会采纳我的意见，你去挖一下这个背后的故事。好，现在每一个人，我希望大家去看一看，你和你最亲近的人中间肯定会有一些冲突的地方，我希望大家去看一看你是怎么样去，就是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定义对方的。白说我心里有一个人，只要发生冲突他就会变成镜子，留给我完全的反射，每次我想掐死那个人的时候我都在掐自己。棒棒的，继续掐。好，看一看你给了对方什么样子的一些标签，掐到受不了了只能放开，无数次的循环。好，这样的循环是因为你给了对方什么样子的标签，懦弱、逃避、固执。好的，还有呢？非常善于太极，还有吗？好，其他的每个同学也去看一看自己和你认为比较亲近的人会发生一些冲突，这个时候你是怎么样去定义对方的？有同学分享一下吗？栀子说 UFO。 小曼说对方是一条绿色的很粗的青蛇，它总是缠绕着我。好，去解读一下你给对方贴了什么样子的标签，为什么觉得它是蛇，然后为什么他会缠绕着你，这种感觉是什么？好，依依说发生冲突时我第一反应会觉得他不体谅别人，然后我又意识到我也没体谅他，然后就不生气了。所以你看你给他贴的标签就是你不体他不是一个体谅别人的人，对吗？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好，派问依依，你在掏空自己，各种无条件的体谅，为什么体谅人是一件好事？然后先在心上说固执己见。好的，然后再去看看你对对方还有贴其他的标签吗？想问小曼蛇绕着你的感觉。佩佩娘说自私任性，不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好的，非常的好。还有其他的标签吗？尽可能的找全一点。 小曼说凉的却不可怕。小曼，你去感受一下，就是当那条蛇缠着你，完了之后，你认为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用一些形容词，感觉就是被赖上了，甩不掉。所以你是想要甩掉吗？派想问问佩佩娘，你嫌弃别人的不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和你说什么别人不采纳冲突了。小曼说不想被甩掉。好，那你继续看看。那你是希望对方依赖你，对吗？你觉得对方是依赖的，对吗？好，所以对方就以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反馈给你了，对吗？好，其实大家是否在这些标签和背后的附属说明里更加的觉察到了自己给自己添加了怎么样的限制呢？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把我们自己陷入了那个分离孤立的自我幻象当中，依然紧抓着不放，到底是什么？依然有哪些困惑？生活中还有哪些情景会让自我依附而与之认同，产生了怎么样子的情绪？狂喜、麻木、悲伤、愤怒，把自己沉入到这些情绪当中，去感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信念框架让自己陷入了冲突的分裂中。时刻清醒地审视此时此地还有什么可以击中你的，是否进入了任何形式的分裂、评判、抱怨，进入了应该与不应该，是不是你还在把手指向别人而不是自己？如果你曾在某个瞬间醒来，清醒地知道自己所有的一切，目前为止的一切就是一场梦，那么是否可以明白，唯一能够激荡起痛苦情绪的，唯一能够让自我固着在一个分离自我的妄念中的，只有你自己，根本没有一个独立于我之外的什么东西能够让觉醒失去自己。信念框架和标准界限用来制约区别和体验自我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状态，即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从这所有的一切之中体验到自我的存在感，这个梦境的物质现实实相，所有一切都界定着我们。而觉醒之后，我即使我还穿着同一个套子，使用一种偏好的人格，却再也无法制约和界定任何。当您真的意识到所有的信念其实都具有着同等的价值，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认知、判断和想法与别人的对立面一样具有同样的价值，思维的两极对立得到了平衡，整个思维架构由此而崩溃。在这个幻象里，其实并没有一个比另一个更加的真实。当意识到一个信念体系比另一个信念体系，其实他们是具有同样的存在的权利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要么全都是真的，当然，其实全部都是假的。所以，去掉所有虚幻不实的边界，二元对立的结构，它就完全丧失了效力。善良、邪恶、自私、无私、卑鄙、美德，算了吧，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在根据自己构建的信念体系而做出无意识的反应。别想着这里面的大部分人里面没有你，我说的就是你。那些把自我依附于那永生不灭的凡意识来创造一个比较特别的自我，和那些天天挣扎在生存里信奉生活就是挣钱很难的自我，真的有哪个比哪个 更高尚吗？也许更远。有没有兴趣将所有的自我都拆解了之后，看一看还会剩下些什么？我相信很多同学可能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我们的信念系统所决定的。其实非常的简单，也就是当你认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看你对善良有什么样子的定义。善良就是不能伤害别人，不能伤害别人，什么样子的情况是不能伤害别人？而当你有了种种这样子的定义的时候，事实上，当你在试图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全部都是按照你所下的每一个的定义去做无意识的反应。看起来每一个人跟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很有个性，有的人没有个性，事实上只是他们给自己的定义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是根据自己头脑中的种种关于概念的编程而去做出无意识的反应而已。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是一个很热心的人，但是别人拒绝了你的帮助，那么你会感觉到很受伤。你很受伤并不是因为别人，而是因为你觉得你热心助人的这个形象，你塑造的这样的一个热心助人的自我被攻击了，而不是因为别人真的伤害到了你。所以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关于你头脑里的概念，你头脑里所有的一些信念体系，所有的一些标准的编程，而大家都只不过是在根据这个编程在对外界做着无意识的反应。那么最后我们建议，其实大家可以试试在每一个睡前让自己彻底的归零，彻底的死于每一次呼气，然后在每一次吸气中重生，每一个呼吸都是全新的自我。如果你有如此柔软多变的自我，你还会抗拒这无常的人生吗？在每一个呼吸中将身心化为虚无，又从中而生。我们其实从未脱离过每一刹那的死亡与无常，生死是生命的常态，也就是同样一回事儿。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准时见，大家晚安。